第七个问题是安全性问题。并非系统的所有用户都可以成为所有的数据。例如，在银行系统中，银行员工的工资发放的人员，他只需要看到数据文件中有关银行员工的内部信息，他们绝对不需要访问关于客户账户的信息。但是，由于应用程序总是即兴加入到系统中来，这样的安全性约束在文件处理系统中是难以实现的。